各位听众，在这个时间的文学节目里播送莫泊桑的短篇小说《珠宝》，翻译郝韵，朗诵徐金增。 朗丹先生在副科长家里的一次晚会上遇到了这个年轻姑娘，从此就堕入了情网。这个姑娘的父亲是外省的一个收税官，死了已经有好几年了。后来他跟着母亲来到了巴黎，他的母亲指望把他嫁出去，常常到附近几家中产阶级人家去。他们穷虽穷，可是为人正派，稳重而且和蔼。这个年轻姑娘仿佛是规矩女人的完美无缺的典型。每一个明智的年轻人都梦想着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种典型的女人。她的淳朴美里有一种天使般的贞洁的魅力，从不离开嘴唇的一丝微笑，仿佛是她心灵的回光。人人都称赞她，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再三夸奖说，娶她的人是幸福的，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了。朗丹先生那是在内政部里当主任科员，每年的薪水是3500法郎。他向她求婚，娶了她做妻子。跟她在一起，她的幸福简直是难以用笔墨形容。她勤俭持家，精打细算，因而他们的日子好像过得很阔绰。她对丈夫无比的关心、体贴、温存，而且她本人的诱惑力又是那么大。虽然他们相遇已经有6年了，可是她比开头那些日子里还要爱她。朗丹先生责备她的只有2个嗜好：爱看戏，爱假珠宝。他的朋友们，他认识的几个小官吏的妻子，经常能够替他搞到包厢，请他去看当时风行的戏，甚至首次上演的新戏。他不管他丈夫愿意不愿意，总是拖着他一块儿去。不过一天工作下来，这种消遣反而增加他的疲劳，因此他恳求他请一位他认识的太太陪他去看戏，只要能送他回来就成。他认为这个办法不太合适，所以说来说去怎么也不肯答应，直到最后才为了讨好他勉强让着步。朗丹先生对他说不出的感激。然而这种爱看戏的嗜好很快地引起了他爱打扮的需要。不错，他的服装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简单，既风雅而又朴素。他那温柔的妩媚，他那不可抵抗的谦逊的含笑的妩媚，仿佛从他朴素的衣衫里得到一种新的风趣。但是他渐渐地养成了一种习惯，爱在耳朵上戴2粒冒充钻石的大莱茵石，他还戴假珍珠的项链、赛金的镯子和镶着5颜6色的代替宝石的玻璃钻的梳子。他的丈夫有点不满意这种对假货的爱好，常常说，亲爱的，对一个买不起真珠宝的人来说，美丽和妩媚就是她的装饰品，再说这也是世上最稀罕的珠宝。但是她露出温柔的笑容，每一次都这么回答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爱好这个，这是我的缺点，我也知道你说的对，可是本性难移呀，我当然更喜欢有真的珠宝。他一边用手指转动着珍珠项链，或者让宝石的切面放出夺目的光彩， 一边不停地说，你倒是瞧瞧啊，做得多好，简直跟真的一样。朗丹先生微笑着说，你的趣味倒跟吉普赛人一样。有时候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们俩待在火炉旁边，他就把装着朗丹先生所谓便宜货的摩洛哥皮匣子捧到茶桌上，开始热情地细细观看那些假珠宝，好像其中有一种无穷的神秘的乐趣似的。他还一定要把一串项链挂在他丈夫的脖子上，为的是挂上以后好痛痛快快地笑一番，然后大声说，瞧你有多滑稽，接着就扑到他丈夫的怀里，像发了疯似的吻他。一个冬天的夜里，他从歌剧院回来，冻得全身直打哆嗦，第二天不停地咳嗽，一个礼拜以后就害肺炎死了。朗丹差一点也跟着他到坟墓里去，他是那么的失望，不过一个月的功夫头发就全白了。他从早哭到晚，难以忍受的痛苦撕碎了他的心灵，回忆、声音、笑容以及死者身上的种种魅力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际。时间并没有减轻他的悲伤，往往在上班的时候，同事们正在聊当天的新闻，会突然看见他双颊一鼓，鼻子一皱，眼睛里含着两包泪水。他做出一副苦相，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。他让亡妻的卧室保持原状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关在里面想他，所有的家具甚至连他的衣裳都像他临死那天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。但是生活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，他的薪水在他妻子的手里足够家里的一切开支，现在剩下他一个人反而不够用了。他奇怪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本领，居然能够让他天天喝上等的酒，吃精美的食物。如今他靠他那点微薄的收入再也没法弄到了。他借了几笔债，像穷得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钱。终于有一天早上，离着月底还有整整一个礼拜，手上却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。于是他打定主意变卖东西，他立刻想到了他妻子的那些便宜货，因为他心里对那些从前叫他生气的冒牌货色还怀着怨恨，甚至每天看见他们都会损害到对他心爱的人的回忆。他在他留下的那一堆假货中找来找去，找了很久，因为他一直到临死前几天还不断地买进来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带一样新东西回来。他决定卖掉他妻子好像特别喜欢的那串大项链，因为虽是假货，可是做工考究，想来还可以值个七八法郎。他把它放在衣袋里，顺着一条条大街朝市里走去，打算找一家可靠的珠宝店。他终于看到一家，走了进去，一想到露出一副穷相，变卖这样一件不值钱的东西，他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他对商人说，先生，我想请您估估这件东西。那个人接过来翻来覆去的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又掂了掂分量，拿起一个放大镜，把他的伙计叫过来，小声嘀咕了几句，然后把项链放在柜台上，隔得远远的 瞧瞧印象如何。这一大套手续把朗丹先生弄得很不自在，他张开嘴正要说，哦，我也知道他值不了几个钱，那个珠宝商却先开口了，先生，值15000法郎，不过您得先把它的来源告诉我，我才能够收购。这个官夫两只眼睛睁得老大，愣在那儿，一下子糊涂了。临了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您说什么，没有估错吧？对方误会了他惊讶的原因，冷冷地说，您可以到别处去问问，看别人是不是肯出更高的价钱。哼，照我看他顶多值15000，如果您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就再来找我好了。朗丹先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傻子，拿起项链走了出去。他觉得迷迷糊糊，只想一个人去考虑考虑。但是一到街上他反而想笑了，他想，傻瓜呀傻瓜，我要是当时就卖给他呢，居然有这么一个不辨真假的珠宝商人。他走进和平街口的另一家首饰店，老板见了这件首饰就立刻叫了起来，哎呀，我可认识这串项链，它是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。朗丹先生感到很惊慌，问，值多少钱？先生，我是25000法郎卖出去的，我准备出18000法郎收回来，不过按照法律的规定，您得先把这件东西弄到手的经过告诉我。这一次朗丹先生惊奇的两腿发软，坐了下来，他说，不过您再好好看看，先生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假的呢。首饰商人又问，您愿意告诉我您姓什么吗，先生？ 当然愿意，我姓朗丹，我是内务部的科员，住在寻道者街16号。 商人打开账簿查了查，说，啊，这串项链的确是在1876年7月20日送到朗丹太太的住址寻道者街16号去的。两个人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科员惊讶的简直要发疯了，首饰商疑心他是个贼。首饰商接着又说，您愿意把这件东西在我这儿放上24小时吗？啊，我可以给您出一个收据。朗丹先生结结巴巴地说，当然，当然可以。他把纸条折起来放在衣兜里走了出去。他穿过大街继续朝前走，走着走着发现走错了路，又转回身来朝回走，走到了居乐里宫，过了塞纳河，一看又走错了，于是又回到香舍利谢大街，脑子里乱得没有一点主意了。他想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的妻子没有力量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当然没有，那么这是别人送的一件礼物了。礼物？谁送的？为什么送呢？他停下来呆呆地立在大街中间，可怕的疑窦掠过他的脑海，莫非他这么说，其余的珠宝 也都是礼物了。他觉得地在摇晃，觉得面前的一棵树倒下来，他伸出双臂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等他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在一家药房里，原来是路过的人把他抬来的。他请人送他回家，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。他伤心地哭到天黑，咬着一块手绢免得哭出声来。最后他又疲乏又伤心，支持不住，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睡着了。一道阳光照醒了他，他慢腾腾地起来，准备到部里去。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，再要工作是很困难的。他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可以请求科长原谅，于是写了一封信。接着他想到了应该再到首饰店去一次，想到这儿臊得满脸通红。他考虑来考虑去，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把那串项链留在那家店里，于是他穿好衣服走了出去。天气晴朗，蔚蓝的天空覆盖着这笑脸迎人的城市，几个无所事事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闲逛。朗丹先生望着他们走过，对自己说，有财产的人多么幸福啊，一个人有了钱，甚至连忧愁都可以忘掉，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他可以旅行，可以找乐子。啊，要是我有钱就好喽。他发觉肚子饿了，因为从前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了，但是他的口袋空空的，于是他又想起了那串项链。18000法郎，18000法郎啊，这笔数目真不小。他走到和平街，开始在商店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。18000法郎，一连有20次他都差点走进去，可是每次都被羞耻心拦住了。然而他肚子饿，饿得很厉害，而且又没一个子儿。他突然下了决心，为了不让自己有考虑的时间，一口气奔过大街，冲进了首饰店。商人见了他，连忙迎上前，笑嘻嘻的，很客气的搬来一把椅子。伙计们也过来了，他们眼睛里、嘴边也都带着笑意，不断的瞟着朗丹。朱宝山开口说， 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先生，如果您没有改变主意，我可以立刻照我出的价钱付款。 科员结结巴巴地说， 当然没有改变。 首饰商人从抽屉里取出18张大钞票，点了一遍递给朗丹。朗丹在一张小收据上签了字，用一只颤巍巍的手把钱放在衣兜里。他正打算走出去，又转过身来，对一直在微笑的商人垂下眼睛说， 我还有别的珠宝，都是从同一个人那儿承继下来的，您也愿意收买吗？ 商人鞠了个躬说， 当然愿意，先生。 有一个伙计跑出去了，为的是笑个痛快，另外一个伙计使劲地擤鼻子。满脸通红的朗丹用若无其事的严肃的口吻说， 啊，我去给您拿来。 他叫了一辆马车回去拿首饰。1个钟头以后他回到首饰店， 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吃早饭。他们开始一件件的研究，一件件的估价，几乎全部都是这家店里卖出去的。朗丹现在也撕破脸皮争价钱了，他发脾气要人把账簿给他看，随着金额的增加，他的嗓门也越提越高。大粒的钻石耳坠20000法郎，手镯35000法郎，胸针戒指和链坠16000法郎，一件用翡翠和蓝宝石相称的首饰14000法郎，一条当项链用的金链连同吊着的独粒钻石40000法郎，总数共达196000法郎。商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，这些东西的主人把所有的积蓄都存在珠宝上了。朗丹一本正经地说， 啊，这也是一种存钱的方法嘛，并不特殊。 他又和买主约好，第二天还要约请行家复查，然后走了出来。到了街上，他看见网多姆纪念柱，恨不得跟爬滑杆似的爬上去。他感到自己身轻如燕，只要一纵身就可以和高耸入云的皇帝雕像玩玩跳田鸡的游戏。他到瓦森饭店吃了中饭，喝的是20法郎一瓶的酒。吃完饭，他叫了一辆马车，到布罗涅树林去兜风。他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车马，恨不得向行人嚷叫：我也有钱，我有20万法郎。他想起了内务部，连忙叫马车送他去。他大模大样地走进科长办公室说：先生，我是来向您辞职的，我得到了一笔30万法郎的遗产。他又去和老同事们握手告别，把自己将来的生活打算告诉他们，然后到英国咖啡馆去吃晚饭。他正好坐在一位看上去好像很有身份的绅士旁边，心里痒痒的，忍不住想炫耀一下，于是告诉这位先生，他刚刚得到了一笔40万法郎的遗产。有生以来，他第一次对看戏不感到厌烦，他还和一些妓女混了一夜。半年以后，他又结婚了。他的第二个妻子虽然很规矩，可是脾气难伺候，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。 刚才播送的是短篇小说《珠宝》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